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

钱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哎，大磊，周飞，你们先说说传统煎饼里面应该包含什么？ 传统煎饼里边应该包含面。 嗯 啊， 没错吧？ 还有鸡蛋， 说对了吧？ 他的意思是包着什么？ 哦，里边是吧？ 对， 里边 裹着什么？ 裹着，首先说有这个薄脆，这是肯定要有的。 对， 然后剩下的呢，葱花、香菜、 酱。 一般来说就分两种嘛，一种是果子，一种是薄脆嘛。 啊，那你说是天津那种 果子就是油条嘛，相当于。 北京卖包油条的极少， 极少， 基本都是薄脆的。 对对对， 我还是觉得薄脆好吃。薄脆它不同于油饼，对吧？ 嗯、对， 油饼啊是更厚一点、软一点， 皮的 薄脆，哎，绝对是要这吃的是脆劲儿。 对对对， 这炸薄脆是技术活。 我长时间的研究过煎饼，我认为 长时间研究，你干嘛花样？ 在旁边看呀、 啊。大算研究啊，那就看嘴，哈喇子下来了吧？没钱，小时候净干这事儿。 谁说的？煎饼多少钱才？5毛1块的。 您说五毛哪年？我 小学啊， 小学我都没赶上五毛、啊， 小学 我赶上2块的年代， 块 哎、嗯，1块5、2块我赶上过。 是 你还没吃过煎饼吗？哎、嗯，我说你没吃过煎饼， 吃过也许吃过，贵的比咱大。 哦，我想起来，好像是1.5块。 我爸，你那5毛啊，那是再多加一鸡蛋，加5毛。 我长时间的注力在那里， 还看嘴， 我记住了它的一道一道的工序。嗯、哎，你们听听啊，就是先把那个面兑上水， 对 然后开火，完了以后一倒， 和面在家都和好了， 他从人家就开始看了。 哎，不是生面加。面粉加水吗？ 啊，不是，里边不光有面粉，还得有豆面。记住了， 啊、对对对， 光一种面是不行的。 还有豆面，然后呢，拿一勺放在那平锅上。 哎呀，那叫篦子。 我、啊、拿在一个篦子上面，完了以后拿一个那个锤子。 锤子砸呀！这煎饼跟打铁似的，跟打薄的。 那是。 倒着拿那锤子把儿。 那叫刮子。 九齿钉耙。 那叫刮子。 好吧，好吧。 什么专业术语都不知道，你还看呢？你这一天怎么看呢？ 就是那个形象是那么样，转一圈嘛， 嗯， 起来了，然后拿那个铲子两边一铲一翻个，啪 啊， 然后开始抹酱 啊， 咔咔一刷，甜面酱吧，有辣酱。 你看啊， 酱豆腐 啊，有点酱豆腐，对对对。 你刚才搁鸡蛋了吗？ 他这个煎饼不搁鸡蛋，他煎饼是不搁鸡蛋的，他吃的。 你翻面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是1.5块了吧？五、毛，他为什么要五毛？他光要那饼。 哎，大妈，你好像没给我搁鸡蛋呀、啊？ 他光要饼，他要那面饼。 哦，对了，搁鸡蛋呢还得。 啊，是吧？ 完，拿起来那锤子，他倒过来。 怪不得你挣那么多钱 呢。锤子，那又是锤子，小 把儿那么一转。 你那是不是这是砸出来的铁煎饼？ 你得先拿那铲子，啪，先给它再翻回来。 啊，对对对嘛、 嗯！磕上一个鸡蛋之后呢， 然后刷酱吗？ 对，刷酱， 撒那个葱、香菜。 葱啊，今天得说明白了。 嗯， 到底应该撒哪边？撒鸡蛋那面。 鸡蛋那面， 对吧？ 对呀、啊。 打上鸡蛋以后，刮平了，撒葱，然后呢翻面。 对。 让葱烙一下， 让葱贴上锅， 加热一下， 对， 然后在这面呢刷酱， 搁薄脆，哎， 对对对， 然后跟叠被窝似的，啪啪一叠、 哎，对，很多人呢弄完鸡蛋以后就翻面了， 嗯， 翻面以后呢， 在那面撒葱， 在那边撒葱， 哦， 葱都是生的， 都焖在里头 啊， 那个酱在哪儿啊？ 酱在葱上头啊， 先弄酱，然后再撒葱， 哎， 那葱是没熟， 葱没熟， 隔着呢还， 然后那个。摊煎饼那人呢？我说您这葱怎么搁这？哎，有人喜欢吃这边，我说得了吧，我说你给我翻那边去吧。 那已经搁了怎么办？ 给那个后边那喜欢吃这个的， 后边那位等眼巴巴的等。 我说你是不是没吃过？ 你就在后边的吧。 我连鸡蛋都没有， 他是没有鸡蛋那个。 你们吃过什么样的比较特别的煎饼呢？ 特别的煎饼，我跟你说，现在发明的有专门的特色的， 嗯， 什么这个宫爆鸡丁的， 哎呀， 然后这个孜然羊肉的， 我、 反正各种口味的多了去了。 这按晚餐吃吗、 我吃过一个煎饼，它里面撒的香菜、葱花，还有榨菜。 现在五花八门，有搁肠的，有人觉得不够咸，愿意加榨菜，这是按那个灌饼的方法。 你们知道吗？北京黄金地段说有一个煎饼摊的大妈。 黄金地段， 嗯 啊，北京的一个黄金地段说有这么一个煎饼摊的大妈火了。 有一个大妈卖煎饼、 哎，这顾客拿到这个煎饼果子之后呢，就认为大妈少给他打一鸡蛋。 哦， 就是说上面看特别少，感觉是吧？ 跟你那是一样， 全是没有， 这便宜是吧？ 啊，你看这一块五的。 大妈就辩解，后来忍不住都说了一句：“ 嗯， 我月入30000，怎么可能少你一个鸡蛋？” 他要这么说，我就要说一句，那就是因为少了每个人一个鸡蛋，所以他才能月入三万。 哎，那你这有点黑化大妈。 你看、啊、 那大妈说这话本身就不是在正理上，他你月入100000也可能少我一鸡蛋，这忘了这很正常。 嗯， 人的意思，我30000块钱的收入，我至于亏你的钱吗？ 所以 我说你少给我放一个，是你忘了放， 不是说你故意的， 对 吧？对，你可以说我确实没少放，或者我鸡蛋小，这都可以是成为理由。您看着不像。那你不能说因为你挣多少钱这事儿不成为理论联系。 对， 大妈想多了。 对呀、啊、 他想歪了。 你我月收入10万，我可能不交一块钱停车费吗？ 可能那小伙子态度让大妈误会了。 对，不是，这大妈肯定觉得这小伙子呀，这意思是那个 奸商， 你是奸商。 对 对，所以这大妈呢就拿我是一个 月收入3万的人，我才不是奸商呢。 你月收入三万，你干嘛还卖奸呢？ 对，不是，问题就是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 怎么得来的这三万呢？ 那管着吗？我挣钱合理多把。 一个月他能卖出多少套煎饼呢？ 那就得看客流量了吧。 3万套 黄金地段。 嗯， 卖 就算是流量一般的北京地区的这个鸡蛋灌饼，咱们先以鸡蛋灌饼为例 啊 一般来讲早上7点到9点6分钟一锅，一锅10个，一天呢平均30锅。 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灌饼。 灌饼可以一下摊好几个，就是烙跟烙 一个。10个。 煎饼没法唰唰唰10个一块摊，那这不太可能。嗯， 反正算出来的话是灌饼也能够有32000呢。如果是、 嗯、 一个特别繁华的人流量大的地区。但是呢我觉得它的不是净收入，是它是月营业额。 是。 你还得去 那 些租金啊，还有这个 损耗啊，那你 啊 这么多核算成本多了是了啊。 估计每个人实际上能挣个10000多块钱， 那不止 19000行吗？ 都不给我，你对付什么？ 所以这么一算呢，嗯，我觉得大妈月收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 月收入肯定没问题。 鸡蛋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那不白说了吗？谁也没考着他收入。去休息吧，小伙儿，你聊他干嘛使？ 我跟你说，这条新闻啊，我觉得就是想骗咱们去卖煎饼。 不，他是让你去买煎饼 啊！但是我已经上当了。 看见没有，周飞已经订单了， 买煎饼啊， 买煎饼锅了， 我还是下鸡蛋， 我得先弄一个那个大圆锅呀， 哎，对，你还弄几个锤子， 锤子， 砸锅用啊。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靠近我怀里，别假装。

什么？ Hey!